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和您一起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造厨。 咱们中国对吃啊最有研究了。 是啊，民以食为天嘛，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壳里蹦的，没有不能上桌的。 什么都吃啊，绝不暴殄天物。 而且这个口味呢，讲究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咱们中国菜的变化多，永远让人吃不腻。切菜呢讲究刀口，炒菜讲究火候。 哎，这是厨师的特殊造诣。 所以厨子出国呀，到世界各国各个角落宣扬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哎，为国争光，发扬中华文化。 现在当厨子的最拽了。 嗯， 开着奔驰车，拿着大哥大，一边炒着菜一边听电话。 赚多少钱呢？ 哦，比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不少啊。 20-30万。 除了薪水他还有奖金，再加上分红。 分红 啊？ 分什么红啊？ 啊，大饭店名餐馆主厨掌灶的哪个不吃干果啊？ 什么叫干果啊？ 不用拿钱加股，赚了钱得分他一份。 那要是赔了呢？ 没他什么事 儿。哎呀，那要不给他干股呢？ 你不给干股有人给呀、啊、谁给的多上谁那儿去。 那去就去吧。 嗯，你说的多轻松啊，他去了爱吃他菜的那些个老主顾那也就跟过去了。 哦， 现在的厨子红啊，红的比钟楚红还红呢。 是啊 啊，跟我小的时候学这行的时候，那简直是一天一地的，可以说是。 哎，怎么、啊、你还学过厨师？你会做菜啊？ 岂止做菜呀、啊，造厨都行啊。 哦， 现在叫办桌。 嗯， 你要是娶媳妇儿， 我呀，我娶儿媳妇儿吧。 办个30桌、50桌的那没问题啊。 哎，你这个手艺跟谁学的？ 我舅舅马长礼呀、啊。 哦，唱老生的马派那个。 唱老生干嘛呀？ 马长礼吗？京剧的老生演员呢？ 哎呀，那是跟我舅舅同名同姓，岁数差远了。 哦，碰巧了，都叫这个名。 我舅舅今年还要活着，有100岁了。 哦，摊已经过世了。 不过要提起摊的师弟来，您一定不陌生 啊、哦， 说不定呢，您还吃过他烧的菜 啊、哦。令舅父的师弟是 彭长贵 啊、哦，知道，湘菜主厨、烹饪大师。 对，他们都是同门师兄弟，都是长字辈的。 哦，马长礼、彭长贵， 对，名字中间是长字的，都是。 哦，那陈长文呢？ 那是收山的时候的小师弟儿 啊， 没出师就改行了 啊， 学的半道呢弃菜求学，读了法律当律师了。 哎，人家可曾经任职海基会啊。 是啊，那是海基会那儿缺厨子嘛。他专做海鲜跟鸡一块儿烩，海基会嘛、 哦、这是个菜呀、 啊、后来离开了 啊。是啊， 您知道为什么走的吗？ 婆婆太多了。 不是，因为海基会不给他干股。 那这鸡就不能喂了。 我小时候学琴行啊。 什么叫琴行啊？ 就是厨子 哦， 先跟着我舅舅做下手活。 哦，刷刷家伙，洗洗碗。 琴行的术语那叫油活，我不干那个，我做下手。 哦，切肉切菜。 琴行的术语那叫剁墩儿， 包葱包蒜， 那叫零碎活打杂儿。我做的是下手活。 嗯，怎么个下手活啊？ 就是我舅舅拿着人家东西啊，我往外带。 哦，那是下手活啊。 那是什么呀？ 那是偷。 这是什么字眼啊？偷偷的多难听啊。白昼为拿，夜晚才为偷呢。 什么时候都一样，那就是偷。 这喂，过去凡是当厨子的都偷，那是因为物资贫乏，赚的那点工钱不够养家的，所以才留下了这么两句名言吗？ 哪两句啊？ 厨子不偷是五谷不收。 哎呦，这还名言呢。 在琴行里啊，这偷不能叫偷， 术语叫什么？ 行话叫缝。 缝？ 对，比如要拿什么东西吧，师傅告诉徒弟，你把那个偷起来。哎，喂，你说这要让人本家听见，那还行吗？ 没有那么笨的贼不打自招了。 哎，要说行话缝呢，人家不懂不知道。 嗯， 等偷完了带走，那叫绞刑。 偷的这些个东西撂哪儿啊？哦，先带进俩提盒去，等到完了事儿再挑出来。 那可不行、啊、那人家本家要说打开看看，你说那多麻烦呢。 不搁哪儿呢？ 全在这下手的身上呢。 哦， 哎，您看见过咱们中国变戏法变满汉全席的没有？ 看见过呀。当年平津一带有快手卢、快手刘，台湾这儿有陈金华呀。 啊，身上能带很多盘子、很多碗， 嗯， 最后还能变出一坛子酒来。 是啊， 这都是跟我们当厨子学的。 哦， 小时候在北京啊，有一年冬天，跟着我舅舅造厨， 嗯， 这家呢办喜事娶儿媳妇儿、 嗯，甭说。您去打下手了？ 对，北方天冷啊，我穿着大棉袍，那件是特制的棉袍。 哦，短小利落。 不，肥大款式 啊， 比现在穿的这大褂 啊 得肥一倍。 那你穿那么肥的棉袍干起活来不方便 啊？那他缝起东西来可好藏呢。 好嘛，我脏方便。 我舅舅那儿正切猪肉呢、 嗯、 用眼四下的这么一学嘛， 嗯 嗯，没人，康昌这就是一刀 啊， 十来斤的五花肉这就下来了。龙豪啊，缝起来。 十来斤的猪肉搁哪儿啊？ 我把它贴在前胸啊。 哦，不疼啊？ 啊， 那不出溜下来了吗？ 哎呦，带着麻筋呢，把它捆住啊。 哦， 我舅舅切下那牛羊肉来。 嗯， 龙豪啊，缝起来。 又勾起来 啊！我把它贴在后背，这样就前后均衡了。 好嘛，偷东西还讲究制衡术。 我舅舅又这么一学嘛， 嗯， 没人， 嗯， 把半桶小磨香油推给我了。 啊， 弄好啊，走起来。 你怎么扶啊？ 您没辙了， 你没辙了。 哎，我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我把那香油啊灌在猪大肠里 啊， 这还有个名堂呢。 什么名堂啊？ 这叫偷香油，外带饶大肠。 嘿，好名堂。哎，这大肠你怎么带呀？ 我把它围在腰里当大包机呀。 哎呦，你真有办法。 我就看见人那西贡米好， 嗯， 一指那米， 龙 豪啊， 包起来。 是啊， 大米一粒一粒的，你搁哪儿啊？ 早就有准备了。 嗯， 我里边穿夹裤 啊， 外边穿棉套裤、 哦、 裤腿底下系着绑腿带。 嗯， 这个裤筒啊装个十斤二十斤的没问题。 那么那个裤筒呢？ 哎，装花椒大料、黄花、木耳、干虾米、鸡子儿啊。 哦，生鸡蛋也偷啊？ 那叫缝、 哦、 不过这个鸡蛋呢、啊、得后放 啊， 摆在最上边，这是缝的技巧。 是啊，啊、哦、对，那放在下边那么一颠一走啊，全都破了，那不行。 我就叫我啊，把粉条也缝起来， 整板的 啊。不，我把它用温水泡软了，往脖子上一围。 那不看见了吗？ 对呀、啊，这外边还有围脖呢。 嘿， 等菜上完了，我这么一看，那盆里头啊还剩二斤多团粉。 哦，就是勾芡用的那个太白粉。 没等我舅舅交代、 啊、 我就把水瞪出去 啊， 拿手拍成了一个大饼子似的、 嗯、 往脑袋上一顶，拿帽子一扣，嘿嘿，这个我也走起来了。 哎，这你舅舅一定很得意。 他倒不稀罕这个团粉， 哦， 他瞧上人家那个紫铜火锅了。 对了，那紫铜挂锡里的火锅那是好。 他把锅底的剩菜都倒了， 嗯， 把空锅子递过来 啊， 龙豪啊， 吼起来。 这么大桌子你喝哪儿？ 哎，这就跟变戏法变出那坛子的酒一样啊，在俩腿中间挎着呢， 骑着 啊，裤腰带上早就拴好了两根绳了，绳子头上俩铁丝钩的钩啊，先蹲下往锅子两边的耳环子上一勾，再往起一站， 嗯， 这就吊起来了。 嘿，你怎么琢磨出来的？ 我也全佛完了 啊， 我也动弹不了了。 怎么？ 十几岁的孩子身上带着板儿八丝筋呢。 哎呦，真不轻啊！ 我舅舅说了，叫醒了。 哦，走了，那走得了吗？ 我舅舅给了我一根火柴棒， 嗯， 叫我别急，慢慢的蹭。 要那个洋火棍干什么呀？ 这是道具啊， 道具， 假装耳朵痒痒啊，拿这个火柴棒掏着耳朵慢慢蹭。 哦，对，掏着耳朵的时候啊，不能走快了。 我舅舅在前边开道 啊， 我跟着他 啊， 一边掏着耳朵呢，就这么一边往前蹭。 哎呦，真难为人家孩子。 一拐二门，墙根那儿啊立着把铁锹。 嗯， 我舅舅没留神给人碰躺下了。 看你瞧， 像那个您就多把手把它立起来不就得了吗？ 是啊，顺手吗？ 他懒得哈腰 啊， 叫我扶起来 啊。 我听错了。 你听成什么了？ 我听成扶起来了。 太聪明了。 我一想扶不了啊， 嗯， 扶这玩意儿干什么呀？那既然我舅舅叫我扶，他一定有用，可是我没地儿搁了， 这浑身上下都满了。 我一想这个铁锹棒啊不值钱， 对， 光要那铁锹头吧。 哎， 我这正卸这棒呢， 嗯， 人家主人送客回来了 啊， 正好看见。 哟， 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说什么呀？ 我傻了， 吓的。 我舅舅跟过来了。 嗯， 这什么，这铁锹头啊，那个快掉下来了，是我叫他给您的那什么修理修理， 打了圆场了。 人家主人问了， 嗯， 这孩子是谁呀？ 告诉人家吧。 这是跟我来打杂的， 嗯， 小手艺的小徒弟。 打杂的？ 不对啊，他来的时候没这么胖啊，怎么这么会儿这么胖了？ 是啊，身上的东西太多了。 那什么，他来以前呢没吃饭，这不是吃了您一顿饭吗？这胖了。 哦，一顿饭就能胖得这么快？ 其实人家主人呢早就看出来了，不过呢不愿意揭穿了给我们难看。 嗯， 人家有钱不在乎这个。 嗯嗯嗯， 何况又是个大喜的日子，谁不图个吉利呢？ 那这倒也是，人家啊宽宏大量厚道。 可是这位主人呢诚心要整整我们，拿我们爷俩开开玩笑。 哟，这玩笑怎么开的？ 那个马师傅，今天的菜啊很好，大家伙都很满意。 嗯， 下月十六呢是我们老太太的七十大寿。 嗯， 这个席面呢还交给你办，不过这个喜酒跟寿酒的菜可不能一样了。哎，来来来，外边冷，咱们到屋里来研究研究菜单吧。 哎，好，也生意又来了。 我舅舅一听也高兴啊，好，我给您开俩菜单，您挑。哎，这谁，龙豪啊，你先回去吧。 干嘛叫你先走啊？ 这东西都在我身上挂着呢，我一走就没事了。 那就赶紧吧。 还没转身呢，人家本家主人一把手就把我给揪住了。 哦， 哎，别走啊，累了一上午了。来来来来来，屋里暖和暖和。 嗯，你怎么办呢？ 我一想，那进去就先进去吧。 哎，你别进去啊。 对了，我要不跟他进去，他一揪我，我再一跟他较劲儿，那大肠要是折了，那香油就全流出来了。 哎，那就穿帮了。那进去就进去吧。 进了屋，他们坐着，我站着，他们抽烟喝茶研究菜单 啊。 工分这么一大，我可受不了了。 怎么了？ 他那屋里呀，不知是暖气呀，还是洋炉子，哎呦，这个热哟。 哦， 外边这个热呀，我还能忍着点。 嗯， 这里边热，我可受不了了。 里边哪热啊？ 嗨，那火锅里的菜呀，我舅舅是都倒干净了。 啊啊， 那火眼那儿有块炭卡住了，我舅舅没把它倒出来。 啊， 挂在我裆里呢，让风啊这么一吹 啊， 哗哗的，它又着了。 哎呦，好嘛，这成了焖炉烤鸭子了。 本家主人看我烤得脸红脖子粗的一缕小胡子，马师傅，你这徒弟怎么了？ 怎么了？ 刚才在外边脸煞白， 嗯， 怎么刚进屋这脸就红成这样了？ 怎么比火鸡变得还快呢？ 我舅舅说，他年轻火力壮嘛啊，又吃得这么饱，您这屋里又这么暖和，就把这小子烧得面红耳赤的。 谢谢你舅舅啊，还真能圆乎。 这再圆乎也没法治了。 怎么呢？ 热得我直出汗呐、 啊！ 脑袋上一冒汗，顶着的团粉化了，顺着我这红脸呢、啊，直往下流白道啊，一条一条的。 哎呦， 本家主人抿着嘴这么一笑，哎呀，马师傅，你这徒弟不对劲儿啊，怎么通红的脸往下流白毛汗呢、啊？ 你舅舅说什么呀？ 嗨，您甭理他，这孩子早晨豆浆喝多了。 哎，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造厨，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根据传统相声啊规矩论改编而成的一段相声作品《笑的规律》。 我们人呢在生活当中啊必须要遵守规律， 是吗？ 啊， 一定要这样吗？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吗？ 哦， 如果你不守法，不按着规律运转，那这社会不就乱了章法了吗？ 哎，不错， 就拿咱们平常日子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来说吧， 怎么样？ 都有它的规律呀、啊。 哦，这我倒没大注意 啊。您就拿我们这个笑来说吧。 哎，笑 就有它的规律呀、 啊。笑还有规律啊？ 哦，这。您没研究过？ 没有。 你看这个笑的时候， 嗯， 咱们这个眼角这个鱼尾纹呢、啊、 哦，眼两边的皱纹 是来得快回去的特别慢。 哦， 我给您举例。 哦，好 说咱们这儿说相声 啊， 观众朋友听了高兴了。 哎 嘿，这相声说的不赖 啊。哟，才回去啊？ 你看， 嗯， 这个笑容是不是来得快，回去的特别慢？ 哎哎，那要是违反了这个规律，行不行呢？ 怎么违反呢？ 啊，让这个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那您看能非像他去不可？ 哪至于啊？一样， 一样 啊，一样 啊。怎么笑？这么笑 啊？ 嘿，这相声说的不错啊！哈哈哈哈哈！这一样吗？ 这不一样，不一样 啊！ 哎，这成了神经有病了，这是没这么笑的， 是不是？ 哎，不错， 在所有这个笑的姿态当中啊， 啊， 有一种笑，那是最美的了。 什么笑？ 就是姑娘们的笑。 哦， 它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有个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这姑娘们在笑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上牙呀咬着这个下嘴唇。 哦， 笑起来这个姿态呢 啊， 是又甜美还又俏皮、 哦、好看。 看怎么呢？好看极了。 那好，您再给来了、 哦、再给您举例子。 啊，对， 这姑娘上街了 啊， 在街上啊碰见熟人了。 哦， 哟，大妈、 啊、 您好。 啊啊啊， 您这是干嘛去呀、 啊、哦，碰见大妈了。 哟，这不是小平吗？ 嗯， 哎，这个小平啊，你这是干嘛去呀、 啊、 哎，大妈呀，我在这儿等个朋友。 哦哦 哦，等朋友啊。 哎， 嗯，穿这么漂亮，嘿嘿，是等你的男朋友吧？ 哦、 啊， 哦， 哎呦，大妈，您别这么说嘛。 啊， 您这么说，嗯，都不好意思。 哎呀，哎， 怎么样？ 有意思。 您看对吧？ 对， 都是这个上牙呀，咬着下嘴唇， 不错， 看着好看还不说呀。 啊， 欲笑还休，真是又甜又美还又俏。 哎，不错。哎，这个规律能不能违反呢？ 怎么违反呢？ 哎，这姑娘笑的时候啊， 啊， 用这个下牙咬着上嘴唇， 那多寒碜！ 不，一样好看， 一样好看。 对，一样。 街上碰见人了，一问、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呢，来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影迷离婚记》。类似的作品呢，其实我们在传统相声、新时期的相声当中啊，都听过不少啊，像传统相声作品当中的戏迷药方啊，我们新时期的什么电影对联啊等等这类作品，都是把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电影作品、戏剧作品，他们的名字通过某种方式有机的串联到一起形成的这么一部作品，也是新时期贯口活的一种尝试。那么我们下面就来一起欣赏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这段《影迷离婚记》。 电影啊，是这个时代的宠儿， 可不是吗？ 您喜欢看电影吗？ 喜欢呢，那也不知我一个人喜欢呢，这玩意儿大家伙儿有共同的爱好。 哎，对，就是因为大家伙儿都喜欢呢，所以这电影这种艺术啊进步的特别快。 哎，大伙儿研究进步就快， 从无声的默片啊到有声， 哎，不用话匣子跟着放音乐了。 现在啊进步到声力声啊，四声带的声力声，还有什么淘淘 AO 六声带的声力声了， 立体的音响。 从那黑白片呢到彩色，五彩、七彩、十彩，天然彩色、翡翠彩色、透明彩色、柯达彩色、尼龙彩色、伊士曼彩色等等，是越来越真实。 哎，那不是彩色的，在这个票房上，都受影响。 哎，从这个四方的小银幕呢，到新艺综合体弧形大银幕， 越看越舒服了。 听说有那么一种嗅觉电影啊，要问世了。 哦，闻味儿的，哎，越研究越好啊。 再研究下去呢，将来这游泳片那您就不能看了。 怎么呢？ 但要是有那跳水的镜头，能借您一身水 啊。 这西部武打的片那也不能看了。 怎么了？ 不是这枪子没眼的，那不定碰上谁呀、 啊？那多悬呐！ 哎，那个我喜欢看电影。 哦，我也有这种嗜好。 您喜欢看什么片呢？ 什么都看呢，没我不喜欢的。 哦，我是一天赶过四场。 哦，连饭都不吃了。 是得买点面包在电影院子里头吃了。 好嘛，瘾头还真大、啊。 哎， 标准的电影迷，那跟我一样。 哦哦。那咱们是志同道合了。 是啊，对了，您喜欢哪些个明星？ 外国的 啊， 我喜欢那个几个柠檬 啊。你倒不喜欢香蕉啊？ 啊，什么香蕉啊？ 什么柠檬啊？ 哎， 哎，那喜剧演员嘛，叫几个柠檬嘛。 哎，哦，那个是杰克李蒙啊。 哦，对对对对，就是他，杰克李蒙啊。 这几个柠檬、 啊。哎哎，对对对， 他那喜剧片子演得好。 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什么？吃饱的纽子慢 啊、哦，饿了就走得快 啊。哎。保罗 纽曼， 哎，对对，保罗纽曼，还有一个叫什么？肚子瘪， 那是没吃饱 啊？什么没吃饱啊？哎，这是日本明星啊，叫肚子瘪， 日本哦，杜哲也 啊，哦对对对对， 什么肚子瘪、 哎？对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西部武打的叫什么叫嫩豆烧豇豆啊？ 是饿了，人家叫伦道夫·史古托。 哦，对，还有一个女明星我最喜欢了啊，金针打卤剥了俩鸡蛋， 吃打卤面呢 啊， 真大露露不离鸡蛋。 哎，对对对， 我说您这喜欢这明星，怎么都离不开吃啊？ 不是、啊，外国人这名字都太长。但是也不好记，这是这样的，这就好记了。 啊，好嘛。 真啰嗦。 谁真啰嗦？ 不是女明星嘛，这肉蛋嘛，叫真啰嗦。 嗨，真啰嗦。 啊，还有什么这个？ 行了，您别说了。 还、 您连名字都说不利落，您还看什么电影啊？ 这个人名啊不好记，这个片名 啊 好记。 人名都搞不清楚，这片名您更弄乱了。 啊，不会。 啊，不会。 啊，哎。您不信，咱们俩比一比吗？看谁看的这个电影多。 好啊，那怎么个比法啊？ 这么办吧，咱们俩啊分装成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呢是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呢都是电影迷 哦 啊，因为意见分歧，感情破裂， 嗯， 由吵架到离婚呢，他们两个人所说的话， 嗯， 全要用这个电影的片名啊把它给连起来。 有意思， 谁看的电影多，咱们谁用的片名就多。 对呀、这样咱们俩可以比赛一下 啊。 哎，那么谁去男的，谁装女的呢？ 这题目是我出的了，这角色就得由你挑了，要不然人家就说我欺负你寡妇是一。 这是什么？ 不是，欺负你这个老老实实的。 哎，这还像人话 啊？您挑吧。 那我去那男的。 哦，您当老爷。 哎，您去那女的。 我给您当太太。 哎，对了， 哎呀，您这艳福不浅呐。 我有点危险。 谁给咱们俩当这个评判员呢？ 各位听众都是评判员呢。 好，那您就开始吧。咱们可有一样说过了的，咱们就不能再重复啊。 好，我的乱世佳人，我的印度新娘，真想不到，我做《红楼梦》《鸳鸯梦》《蝴蝶梦》《黄金梦》。《故都春梦》第六个梦都想不到，我以为你是个新女性，伟大的女性，可是当我坐真空喷射机登陆月球的时候，你竟然爱上了大醉侠，是那个野狼红杏出墙，闹的是满城风雨啦！ 哎呦，我的荒野大镖客呀，我亲爱的小丈夫，自军别后我就从来没有走出过凯旋门，更没有出过罗生门呐。我一直待在养鸭人家里，从黑夜到黎明，我时刻都在为你临歌出征死亡的任务而担心呐。我为你祈祷，我为你拜观世音菩萨，希望你太平洋潜艇战、硫磺岛浴血战打败了联合缩小军，平安的临歌凯旋。归来以后呢，我们两个可以冤梦重温，欢天喜地的去度我们的巴黎假期、玉女假期、罗马假期。我并没有欲海情痴的去爱什么虎侠呀、快枪旋风侠呀。哦，对了，只不过有一天参加了你朋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婚礼，在那个宴会里头跟你的朋友风雨大镖客跳了一支龙翔凤舞罢了。 黄昏双镖客说你在将军之夜跳的是春情艳舞。 嗯，不是，我只跳的是一支扭扭肚皮舞。你不要三更冤枉我吧。 啊，冤枉你， 参加那个舞会的四虎将，葛门四虎、四骑士、四霸天、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这些个人在窗里窗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并且无敌情报员还告诉我，你们两个一见倾心，而且是一舞难忘。跳完了舞，曲终人散以后，你跟那个花都一条龙还在街头巷尾到处找大饭店。哼，你们这一对乞丐与荡妇就一夜销魂了，是不是？哎 呦，我的火药王，你先别发脾气，我还没有娇娃偷情意乱情迷呢，因为我们俩是不平凡的爱，我们定过金玉盟、金剑盟、雪山盟、玉山盟，我敢海誓山盟，我是一个哑女情深的小妇人，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风流皇后， 还非洲皇后呢。 那就是风流下女， 半下流社会。 那干脆就风流寡妇啊。 好了，荡妇卡门，你不用掉你那天伦泪、孤星泪、和娘泪、绵娘泪，也不用掉你那蓬门碧玉红颜泪了。我不再受你那咖啡的诱惑、男士的诱惑，给你吧。 啊， 这是你写给首相的情书，是我从猫眼女间谍、东京飞龙大刺客那儿得来的。 是谍报飞龙给你的。 这还有什么大神秘呀？ 啊，你还养活了一个私生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双面女人，三面夏娃。 我知道，我错了，这是错中错，花田错。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听我解释珍妮的遭遇吗？ 好，女秀才、女巡抚，听听你编造的梅港城的故事。 啊，我这绝不是怪谈呐。事情是这样的。自从你跟着勇士们血战冲绳岛去了以后，有一天晚上月黑风高，天黑黑要落雨，窗外刮着台风，打着春雷，下着狂风暴雨，春风秋雨，真是一个恐怖之夜。我一个人正在上级生寝室开亮了借红灯、宝莲灯，用我的金手指寒夜琴挑，轻轻地哼着生命之歌，忽然西厢琴断了，我们的后窗被打开了，跳进来了一个巨人，他左手拿着独背刀，右手拿着飞燕金枪，他说他是神枪手、神枪飞将军，他用枪逼着我打开了我们的百宝箱上的心锁、情锁，把我们的天宫宝盒、月宫宝盒、倒船宝盒、珍珠塔、翡翠马、金鸡心、锁麟囊、玉连环、桃花扇，还有那天方夜谭里的神灯、神瓶、魔毯，还有那名贵的北极风情画跟珍妮的画像，都装进了他那个魔石神盒，然后到车房开走了我们的疯狂大赛车，往北西北的方向就逃亡25小时了。 那当钻石窃案发生以后，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情杀案给苏格兰警场，好派13号警车来捉这个单程到宝的黑海盗呢？ 因为那个钟楼怪人是长得太可怕了，高高的像个山贼，一脸的红胡子，都把我吓忘了。 这也没关系，我不是拜金的人，我也不珍惜这所罗门王宝藏，我只是想知道你跟那个燕贼搞的什么宋宫秘史、清宫外史啊。 不是，为了这件事我不知道掉了多少柔情多少泪。第二天中午日正当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的白鹿人家，他说他在雷霆谷把抢我们珠宝的狗凶手给抓住了，他把魔宫神盒全部都还给我们了。 哦，这真是吉人天相啊，鸿运高照，想不到这无头案会让这个糊涂侦探给破了。 我为了感谢这位胜利者，所以我才请他坐在天下宝座上，我给他沏了一壶茶花女，倒了一杯茶与同情，还端了几盘水果，一盘香蕉姑娘，一盘苹果小姐，还有一串葡萄成熟时，还有一个采西瓜的姑娘。 他告诉我，他是你的好朋友，他是国际特工队战斗部队里的 007 情报员呢。 什么是他？他是流浪一匹狼啊，出了名的大野狼啊。 那我哪知道啊，我看他没有小只拖走最后拖走的意思，我只好留他在家里吃午饭了。我给他倒了两杯葡萄美酒，炖了一锅黑牛与白蛇的汤，清蒸了一只原子怪鸭，红烧了一只一代妖姬，清蒸了一碗小鱼吃大鱼，一盘糖醋羊奶五鱼小白菜，还炒了两个霹雳蛋。 那爷爷以后呢？ 我请他去参观我们的寻梦园、东京乐园、上帝的花园、海角一乐园。 你呀、啊，应该把他送到黑色动物园去。 他非常欣赏我所设计的那个罪恶之园，他说这真是爱丽丝幻游仙境啊，那桃花江上的桂河大桥，青青河边草地上的小云雀，这太美了，他情愿在我们这儿当一个西班牙的园丁。我坐在男人之禁地上，玩弄着紫贝壳，看着花园里盛开的姐妹花、解语花、白桃花、百合花、金莲花、兔丝花、倾国倾城、玉海花。这时候他左手掐了一只黑玫瑰，右手又掐了一只红玫瑰，他忽然跪在我的面前说，玫瑰玫瑰，我爱你，你像一朵玫瑰，你有火玫瑰一样的热情，你像野玫瑰一样的娇艳，你够毒玫瑰一样的刺激。 危险人物。 他说我是银城幽雾，我是虎鲨美人、香车美人、睡美人，他说我是上帝创造的女人，历尽沧桑一美人，千娇百媚俏佳人。 你呀、啊，你是玉海风流一美人，不要脸。 他说他自从见到了我，他就一见钟情而一往情深了，他还为我唱了很多美妙的歌曲，有月光曲呀、余光曲呀、流莺曲呀、恋春曲呀、彩虹曲呀、幻想曲，什么幸福狂想曲、财迷狂想曲、都市狂想曲。他的嗓子啊真好，像是那歌王卡罗素啊。 这是那风流豪客的美人计呀。 当我发觉的时候可已经晚了，他在我耳边说，这是一曲相思未了情，天涯未了情，这是一笔相思债，这笔债要金债肉偿，这是在世的孽缘不了情，他要我答应他 啊， 答应跟他一夜风流啊。 我不能不能不能答应他，他是个风流水手，你应该发你绿林雌虎、母老虎的威风啊，丝绸你的地狱门呐、啊！ 可是在这春色满巴黎、四月巴黎花满都、四月蔷薇处处开、满园春色的诱惑之下，也就勾起了我的春潮跟我的欲海情潮了。 不不不，不论如何，你也应该血战宝山河，绝不能让他偷袭珍珠港啊！ 那可是他佳丽妹妹、艾琳妹妹、香姐儿、甜姐儿叫的人家那么肉麻呢，我原来也想不肯，可是没有力气反抗，在他怒海雄风横扫前进之下，他脱掉了我的金缕衣，撕去了我的红短裤，给了我一个死吻、 啊、那天亮前后呢， 破晓时分的时候就血沾羽毛河了呀。 射血美人，你呢？ 那我就只好蓬门今始为君开吧。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温柔乡里失去了我的圣女贞德了呀。 糊涂糊涂，海大王，你说开张大吉以后又怎么样？ 那因为他苦于外合，就在那个激情风雨夜留下了风流孽种，我就做了未出嫁的妈妈了呀。 我原来如此，下贱的罗马妖后，卑鄙的宫本武藏，一对无耻的霸王妖姬，我一直把你当成西施貂蝉，你就是不能学王宝钏，也不能像潘金莲啊。我问问你，你以后又跟那丑陋的美国人 来往过几次？ 呵，我开天辟地就那么一次啊， 没有第二春， 绝对没有二度梅。虽然那个大浪子一再的纠缠我，约我到龙门客栈去，你知道我并不是一只多情猫，请你原谅我这个寂寞的十七岁吧。 原谅你，你这个十七岁之狼， 我这只是头一次。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一次就一鸣惊人了。真想不到啊，我们这一对佳偶天成的好夫妻，就让你这个不守妇道的野丫头给破坏了。哎，当我们初恋的时候，春风满锦城，我们俩在花前月下双飞双宿，在月满西楼的时候，我们低唱着月下情歌、蓝雨之歌，尽情地享受着小城之春。 我记得在春城花落的时候，你向我求婚，你说我是你的青春偶像，你准备把我金屋藏娇。我答应了你，我那香港女伯爵的妈妈也喜欢你这金龟婿，我们请了14000个证人给我们证婚，请了金童玉女为我们牵纱。 在婚礼上，别人都羡慕我们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呀，说我们是七对佳偶当中最美满的一对小夫妻。 是啊，我们在结婚进行曲的声乐里坐上了欲望街车，回到我们的新房竹屋13号凶宅。洞房花烛夜的晚上，我们俩的人枕边细语。 我记得我说过相见恨晚，我们要清廉我爱。 我说我们是同命鸳鸯永不分离，我们要清虚廉我，我廉清，我们俩人折剑为盟，愿天长地久，莫负青春呢。 你还记得我们东京蜜月航行吗？ 怎么不记得呢？我们坐着蜜月花车环游世界80天呢。我们在绵阳山看月儿弯弯照九州，三星半月，星月争辉，日出日落，几度夕阳红，夕阳无限好，以及那晨雾中的翠堤春晓，还有那骊山春晓。 在合欢山上，我们看烟雨蒙蒙的岸上风云，青海风云，阿里山风云。 在那翡翠湖，坐在桥上，那情人桥上，我们看暴君焚城、罗马屠城、火烧旧金山、纽西兰地震、行星撞地球啊。 在杨女湖上划着渔人船到疯狂岛，看到老人与海，还有那铁达尼游船遇险。 是，这往事如烟，人生有多少个少年15、20这谜一样的爱呀、我那爱的世界呀、 真善美的事不会再有了、这就是我们的终站。别难过了，擦干你的秋霜花落泪吧。 三生无奈是我错了，女人，女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天堂地狱全是自己走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此恨绵绵。对不起，我最标准的丈夫，对不起你，我的大情人、小情人、我的拉丁情人，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你做了这种妙不可言的事儿，让我戴了绿野仙踪的帽子当了妙爸爸，那我拿什么脸去见埃及人呢？为了我的面子问题，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离婚。 美国式的离婚吗？ 意大利式的离婚。你这出卖影子的人， 你这句话太伤我这一颗碧海青天夜夜心了，你伤透了我的慈母心，我的荡妇心呐、这真是6月6日断肠时啊！天哪，我的七重天、艳阳天、天外天、情断奈何天、魂归离恨天、琴韵不清天、物语问苍天、鸡鸣早看天、月落乌啼霜满天，我的武则天哪！ 好了好了好了，疯狂佳人，